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公交集团共计31条线路采取临时措施，北京再次明确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停阿富汗获得资源的渠道。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受到8月16号本市和周边地区降雨以及后续地质灾害险情的影响，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公交集团共计31条线路采取临时措施，停驶7条，区间11条，绕行甩站13条，其中影响市郊线路9条，主要包括怀柔、房山、延庆等区。线路调整详情，请乘客关注北京公交集团官方微博，提前安排好出行。今年上半年，北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考核成绩单正式出炉。在运营监管情况公示当中，北京再次明确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交通部门提醒市民，驾驶未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将受到查处。此外，还要关注资金及自身安全，拒绝使用任何品牌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首都机场近日发布施工公告，因首都机场货运路改造工程需要，货运路与天北路交叉路口部分车道将于明天0点到9月25号24点封闭，届时天北路往华裔桥方向正常通行，往货运路方向禁止通行，需要绕行华裔桥府前二街通行。华裔桥往天北路方向需要绕行府前二街，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或者绕道行驶。提醒旅客朋友要及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选择出行的路线。今天上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北京市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冰冰。 来介绍一下上午发布会的情况。 好的，那么首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准入清单哈，在这个今年的6月22号呢，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是发布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简称为三线一单。这个清单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本对于企业和群众的环境类工具书，它主要呢是回答了比如生态环境管理要求都有什么，那具体的街乡镇产业园区的管理要求又有什么不同，这些细化的问题。那清单的制定呢，一方面是衔接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呢，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所谓的三线呢，就是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的上限，统筹制定出了生态环境的一张准入清单。那从一个市级、5个功能区和776个环境管控单元3个层级明确环境准入的一个要求，对于全市每个细化的管控单元呢，都有画框子、定规则、列清单的一个作用。具体实施方面呢，目前是市级直接将管控单元划分到街道，在此基础之上呢，这个街道和所在的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磨合细化管控单元的划分，补充进自己的这个准入清单，具有这个市级定调、各区街乡镇进行细化的一个特点。目前呢，各区均已制定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方案。自三线一单编制开始实施至今呢，已经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个三线一单呢，已经指导了21个规划编制，为35个一级开发项目选址提供了环保意见，深入融合审查了19个建设项目的环评，协助开展了1项督查工作，共涉及地块139个。在支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用地审查以及这个道路方案设计等领域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那么目前呢，北京市正在开发三线一单成果应用的系统平台，平台建设完成以后呢，可以对公众开放基于这个三线一单成果的查询申请服务和高效查询服务，同时呢，支持这个跨部门、跨层级的共享共用，提升各部门工作的协同联动能力，助力放管服改革。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冰冰。 好的，感谢杨帆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我国首个海龟野化基地，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龟宝宝孵化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就此采访了保护区的专家，来听报道。 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人工沙滩上，一窝刚刚孵化破壳的小海龟争先恐后从沙洞里钻出来，四处乱窜，萌趣十足。 这个它是6月11号产的，基本上这个就出了42只，42只它的那个卵的话是47，它的孵化率呢很高了，差不多90了。现在翻过来，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脐带狗，孵愈合得很好。出来是有体四肢啊，或哪里有残缺的，那个我们也要选出来，就是要特别的照顾。 刚出生的海龟宝宝一放进水里就开始活泼的游泳，工作人员为他们进行体表冲洗、脐带口消毒、体表测量等处理，监测和登记龟宝宝的健康状况。就在大家忙着为刚刚出生的龟宝宝做护理的同时，一只海龟妈妈在黑夜中悄然上岸，向人工沙滩进发，寻找合适的位置产蛋。 现在上来这只龟啊，有可能是今年是不是最后一只了。这一只龟今天晚上它能够顺利产卵的话，那今年我们就可以超过45。 这里的海龟是在全人工环境下产卵孵化的，这也是我国海龟全人工繁育技术的重大突破。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海龟上岸产蛋季已进入尾声，今年的海龟繁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今年的海龟产蛋的一个特点就是提前4月1号我们就第一窝，包括今年的小龟的数量，还有产蛋的这个数量，还有就是那个总龟，就是海龟妈妈，也比前几年的数量要多，比前几年都成一个好的趋势。 目前为止，今年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共孵化出1200多只小海龟，已经创下历年最高纪录，而今年孵化的小海龟数量有望突破2000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地时间8月18号暂停了阿富汗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的渠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盖里赖斯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向以国际社会观点为指导，目前国际社会在承认阿富汗政府方面缺乏明确性，因此该国将无法获得特别提款权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资源。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事务的委员于尔娃·约翰松18号表示，阿富汗局势不稳定可能加大欧盟难民的压力，他呼吁欧盟各成员国为接纳阿富汗难民做好准备。欧盟当天召开内政部长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可能引发的难民问题。约翰松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有关难民安置的工作，他说欧盟委员会愿意就成员国间的协调问题提供帮助，并且为此提供必要的额外财政支持，已经有大量阿富汗人逃至阿富汗邻国，欧盟应该向这些国家提供支持。有报道援引欧盟统计数据说，截至去年年底，阿富汗境内有290万无家可归者，这一数字今年增加了55万。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北京福彩3D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